第38集，背叛的大地守护者。暗夜精灵的战士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，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变故，即使料到也是无力应对。明晃晃的光芒从天而降，精灵大军瞬间消失，空气里只回荡着他们临死时的惨叫声。夜刃豹上的骑士们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胯下的大猫也未能幸免，大批士兵眨眼间就被夺去了性命。暗夜精灵部队顿时陷入大乱，吓破了胆的暗夜精灵哪里还顾得上去追击敌人，只剩下逃命的份儿。大地一片焦黑，满眼血污，混乱之中，无论是暗夜精灵还是恶魔们都无法预料战局的走向，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那条手握死神之力的黑色巨龙。奈萨里奥用压倒一切的响声对下方那些渺小的身影说道： 拜倒在我面前吧，你们这些杂碎，赶快跪地求饶，我是奈萨里奥，我就是你们的神，所有人立即跪在我的面前。 许多精灵和恶魔都跪了下去，另一些则犹豫不决地愣在原地。巨龙之魂对准了那些抗命不从的顽固者，致命的光芒从恶魔和暗夜精灵的身上依次扫过，眼见教训如此惨痛，后排的那些顽固者忙不迭地跪在地上。 我都看见了，我看见了你们这些可鄙的害虫毁了我的世界，必须重建秩序，我会重新把我的世界变得完美，所有不配为我效忠的人全部得死。 奈萨里奥， 你还有这群跟我作对的伙伴，我会亲自解决你们，你默默纵容，暗地图谋，不配得到更好的下场。 你都干了什么？瞧瞧你做的好事。你说我们是叛徒，可我觉得只有你才当得起这个头衔。 我允许你开口说话，亲爱的阿莱克斯塔萨，不过你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祈求我对你犯下的罪行宽大处理，还敢顶撞我？ 在我们当中没有谁比你的罪孽更加深重。奈萨里奥，这不是你，你总是想要把这个世界打造得和平而美好。 我会的，只要所有人都能听从我的命令，世间就不会再有混乱和战争。 那么死亡呢？为了创造出你所谓的和平，要有多少人献出生命，我的老朋友？ 快，快，别跟他废话，他想抢走你的巨龙之魂。我阿莱克斯塔萨，我 敢控制住你的疯狂力量抗争啊，奈萨里奥，你很强大，想想那个从前的你，快点消灭那个邪恶的东西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 休想骗我，你实在太大胆了，竟然想夺走我创造出来的宝贝。我早就知道你们全部不值得信任。 奈萨里奥， 给我安静点！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已经决定不再让你们任何人玷污这片大地，你们都得死。 阿莱克斯塔萨顿时说不出一个不字，他奋力挣扎，然而巨龙之魂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。奈萨里奥不再理会他，转而看着下方那些被他吓得惊魂未定的渺小身影，他将巨龙之魂举起，圆盘光芒四射。这时一个深红色的庞然大物轰然撞在他身上，考雷斯特拉兹带着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抵达时，恰好目睹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， 下方的大地满目疮痍，巨龙们被军团中的叛徒困在原处。 太晚了，奈萨里奥已经背叛我们了。 话一出口，克拉苏斯才意识到奈萨里奥对他施加的魔咒已经失去了作用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奈萨里奥再也无需掩饰背叛的行径，不用再隐瞒任何人。 啊，这简直太可怕了，居然困住了阿莱克斯塔萨，简直胆大包天，我要杀死他。 你必须平静下来，奈萨里奥凭借恶魔之魂的力量已经变得太过强大了。 恶魔之魂？对，还有什么名字比这更合适？他确实是恶魔的造物，更适合燃烧军团那群邪恶的怪物。 克拉苏斯是在无意中说出了这个后世对那圆盘的称谓，这时再想要收回那句话已经为时已晚。也许他的名字就是这样发生了改变吧。克拉苏斯已经无力分辨哪些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，哪些是受到了他的干扰，此时此刻也没必要再弄个明白了。眼下卡林姆都危在旦夕，跟这样的威胁比起来，就连燃烧军团的入侵都变得不值一提。 我们该怎么办？ 恶魔之魂并非坚不可摧，奈萨里奥就是关键，他是恶魔之魂的创造者，也是他的弱点。 你想要摧毁他，我们可以用他拯救我的族人。 求生之道不止一条，再怎么样也不该使用那么邪恶的东西。你在这么远的距离之外都能感受到他的腐化之力。 是的，我感觉到了。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。 毫无预警的，卡雷斯特拉兹对着暗夜精灵大军阵线后方的一片丘陵径直落了下去，远离了奈萨里奥的视野范围。他坠落得极为迅速，背上的两位骑士谁都来不及抗议。卡雷斯特拉兹落在地上，两人从龙背上下来之后。 你打算做什么？ 你是最了解我的，当然知道我的打算。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，如果再次冒险很可能会性命难保，但我不会阻止你。我建议你可以从下方出击，然后从后面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尽最大的努力让他松开圆盘。 我会将你的智慧铭记于心。 说完，考雷斯特拉兹再次飞上高空，飞快地扇动翅膀，在攻击之前积聚速度。两位骑士在地上看着红龙越飞越高，克拉苏斯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在自己视线中消失。克拉苏斯完全顾不得体面，撒腿向前跑去。体面是既有时间又有耐心的人才能考虑的东西，对他和同伴来说，这两样东西他们都负担不起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要尽快赶到罗宁和其他人身边。当然，接下来的问题是，赶到之后，他们又能怎么办呢？两人全速向前奔跑，可是马法里奥却似乎还是和克拉苏斯渐渐拉开了距离。 来吧，马法里奥，为了你的族人，我们必须加快速度。你这样跑太慢了，等我们赶到已经太迟了。 我们可以试着用法术召唤，说不定塞纳留斯能再派些脚印兽来。 我们未必还能像之前那么幸运，也许如果我能联系到罗宁。我失败了，感应不到他。看来我们只能继续朝前跑。 让我试试吧，反正也没什么损失。 你想联系谁？ 我的弟弟。 能不能换个人？比如泰兰德。 泰兰德？ 啊，我们当时在皇宫中找你时，还是通过他才快速建立起了连结。我想在我的协助下，你一定能再次做到。况且他很可能愿意为我们提供交通工具。 很有道理，那就照你说的办吧。 两人停止了奔跑，面对面在地上坐好。克拉苏斯凝视着马法里奥的眼睛，和他一起集中精神。克拉苏斯感到他的意识延伸了出去，马法里奥和泰兰德几乎是立刻就找到了对方，证明了克拉苏斯之前的猜想。这两个年轻人或许都还没意识到，但克拉苏斯看得出来他们对彼此的深厚感情。马法里奥不停地呼唤着泰兰德的名字。 泰兰德，泰兰德。 马法里奥，你在哪儿？ 认真听我说，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太多。克拉苏斯跟我需要坐骑，你能不能派个姐妹赶来南边的丘陵？我向你的脑海传递我和克拉苏斯所处的位置， 以便你能看清楚。 嗯，看到了，我亲自来，麻烦里奥。 他能顺着连结直接找到我们，如果派别人，也许绕很多弯路都未必找得到。 是的，我必须先找到坐骑，但一定会尽快赶来。 赞美守护巨龙，我们现在总算有机会了。 可那机会有多大？先是恶魔入侵，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，卡利姆多注定在劫难逃。 也许是这样，也许不是，我们尽力就好，其他人也一样。